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喂喂，更正啊，更正啊！唔好意思，头先第一节讲错嘢，俾听众好彩即时 就纠正。系、你头先讲嘅成节第一节咧，就喺度讲阿李邦嗰单嘢，关海关查事咩？系入境处啊嘛，入境处。就因為李波即係入嚟嗰陣時候，就同佢講兩句，就問佢：喂，你點樣出境啊嘛？ 咁又係嘛？又可以放翻去咯。 又可以放翻去喎。咁成單嘢咧就係、入境處，唔係海關。 不過要兜嘅都可以兜嘅，因為佢係運禁書入去啊嘛。所以呢個係關中國海關事嘅，某程度上。 唔係，咁佢運禁書又唔關香港海關事嘅。 咁啊，阿龍咧頭先就去咗屙屎啦。咁而家換咗入嚟嘅咧，嚇換咗入嚟嘅就阿昌啦。喂，除咗阿昌之外，喂我哋嚇、即係啱啱有一位即係阿哥嚇。喂，又入咗嚟喎！ 壽星公話要唞下先。 壽星公， 都係唞下先啦。 大家好， 阿毛哥，阿毛哥，係 啊，好多人同佢慶祝啦，係啦，今日大家生日快樂啦，阿毛哥，係咪先？相唔相信？ 我今日唔係生日，我27號生日。 27號生日。 係啦，咁依家因為復活節假期，雖然我都知道你會留翻啲。 受難節， 冇難係啦， 係啦。日生日就係冇難節， 冇難節係啦。 即係兩種都係難嚟 嘅。依個好好嘅講法嚟嘅，因為即係有一啲嚇生日就話要大肆慶祝，其實應該就翻屋企同阿媽食飯就最應該嘅係。不過我哋就唔打攪阿毛哥啊，就因為我哋知道而家佢都會留翻啲時間俾阿曾玉成嘅，真係。 嘥時間。 唔係你去完旅行翻嚟㗎啦，已經係。 好耐啦，系嘛？ 其实攞啲番梗嚟做咩啫？ 系咯，你攞啲番梗嚟做咩啫？点解？ 圣诞节礼物嚟噶嘛？圣诞节礼物，咁佢就拣咗个番梗，记得好似我啲而家嗰啲记忆都开始冇噶， 好耐之前啦， 12月啊嘛。我一般我记性好好嘅，但系我呢件事好似突然间记唔到嘅。 其實阿毛哥，反正你喺度啦，即係喂，其實你點樣理解個節目呢？其實係咪即係想做到一個叫做係呢啲矛盾大和解嘅效果？其實 唔係兼明嚟嘅啫， 兼明嚟嘅啫， 咁意思即係佢揾呢個，我諗應該係抄外國節目嘅。我諗佢應該係抄日本一個節目啩，因為我又唔係好留心啲節目，不過有人話俾我聽，其實佢係抄日本嘅，一個都幾流行嘅節目。 哦，係。咁啊，即係今日咧就有好多嚇媒體網媒報道啦。咁啊，毛哥就因為喂60大壽啦，就會嚟緊就會出本新書，就係、叫《我抗爭就故我在》咁樣。 啊，呢、這個唔係我出嘅，係、應該 好朋友 劉世良出嘅嘢。 係啦，阿明佢哋揾咗劉世良出，因為冇人肯出。咁但係其實就一個記錄啦，因為其實唔止講緊即係大家係見過一直喺街頭或者抬棺材抗爭啦，其實係講緊阿長毛喺香港嘅法律界嘅歷史上面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專門嘅研究課題嚟嘅啦。咁嗰度其實依個係好有歷史價值嘅意義係去 乜？尤其係 JR 嗰方面啦，即係呢個叫做係嚇叫做係咁啊。 JR 當然係咧，因為 JR 就有個完整嘅文本咧，咪JR 嘅起點係喺高等法院啊嘛。高等法院嘅文本係好完整嘅。如果喺呢一个裁判法院咧，就唔完整嘅。即系个意思系咩咧？佢就唔会有个藤本嘅，系你要揾个藤本嘅时候，佢做翻出嚟俾你。所以如果喺裁判法院要做上诉咧，第一件事你净系买个藤本都买到你呕啦。因为你要根据个藤本先至可以写上诉嘅理据嘅。咁所以如果话司法复核。咁計啦，咁當然嗰個文本係完整好多啦。 係係 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喺裁判法院做嘅嘢咧，就應該冇乜完整嘅記錄嘅，要揾錢買翻，仲要做翻咁啊，咪好，即係都係好費勁同埋好嘥錢嘅。咁佢就呢、這個其實我大部分